第十三课，生日快乐。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，当然。二，面线。三，交换。四，热心。五，门口。六，记得。七，年轻。八，快乐。九，好久不见。十，心想事成。